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很抱歉啊，在这个假期呢，要让大家来听听这一段视频了。 这个视频怎么了？ 哎呀，不好意思，90后，因为 Jaden 杰登呢，在视频中就挑战了各位90后的朋友，标题就写了90后真的坐不住啦。 啊，怎么说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视频呗。 你是几年出生的？02。Our friend Barney had a band. He had. 请问你是几年出生的？ 02。With a boom boom here and a boom boom there. 你几年出生的？ 03。Two, three, four. Let's all play a little. 哎呀，随便问一下我们勾选的三位主持人就好，全部都是02年啦03年啦，真的已经变成00后的年代了， 真的很年轻耶。目前为止八个 MC 里面的好像只有我跟 Jaden 呢是90后的。 哎，对了， Jaden 本身也是90后，我都快忘了 他是最大的那一个96。 可是他真的看起来不像，你不觉得吗？ 我也看起来不像啊，刚好我们两个看起来都不像。 你看起来像10后 啊。谢谢啊， 刚好排在蔡10后。 哎， 代表你第二名啊。欸，蔡依林后面 OK 完 OK 啊，也是可以 啊。天后的后面也不错。天后的后面， 天后面 好 了，欸，这个笑话可以， 这个笑话 天后面 可以 approve OK， 如果你是90后的话呢，赶快在这个贴文下面来骂一骂杰登吧，或者是跟他站在同一阵线，来到勾选的 IG 就可以看到这个 Reels 啦。 是，最近 Jaden 拍的视频呢，我真的搞不清楚啊，他是不是精神快撑不住了，又或者是最近他迷失方向，所以拍了一些有一点奇怪的视频。所以如果你跟 Jaden 一样正在呢迷失方向啊，现在正在迷失方向，或者是需要一些动力的你呢，不妨可以看这部电影《飞驰人生三》啊，它是由沈腾、尹正还有黄景瑜等人主演的啦。这次呢，张慈呢以升级当这个车队的主教练啊，他带队挑战了全新的牧尘100拉力赛啊。最后结局是如何的呢？现在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飞驰人生三》的电影首映礼。邀请简详情，各位浏览勾选的 NY《飞驰人生三》，3月26日就会上映了。 首支勾选 Beyond Trend。 歌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丁玲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 歌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炫菜菜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炫菜菜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就问问大家，你们来猜猜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到底活了多少岁？ 哎呀，啊，世界上啊 ，OK， 四个选项让你猜 ：A 100岁，还是 B 110岁，还是 C 122岁，又或者是 D 130岁？ 哇，130岁，我觉得太夸张了，是不可能的。最多最多给他 maximum， 我觉得是 B 110岁吧。啊，110岁，因为可能因为110哦，在别的国家，哦，是紧急电话号码来的，嗯，就在110岁的时候就要打这个110。 哎，等一下，你在诅咒那个人，他到110岁就要随时可能要赶快打110，去叫救护车吗 ？Maybe 110那个电话号码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所以你是指那些医护人员已经默认了110岁就是会的年纪？ 开玩笑了，我以这样的逻辑分析， 所以代表你活不到110啊，代表 我能活到那么长的话，我都觉得很幸运的事情了。 啊，对啊， 活到110我都觉得很幸运了。 可以啦，长命百岁啦，我要呛你呛到老 啊！ 想一下，我们老了没有牙塞呗？好地狱哟，这样。 OK 啊，那我希望我跟你可以活到109岁。 好，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赶快来猜一猜吧。 Yeah， 如果你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勾选的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真的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盖的华夏盖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几时呢？那就是在5月10日傍晚6点啊，在云星剧场举行了。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rw.gunqing.com， 又或者是 my.bookmyshow.com。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它是跟长命百岁有关的，希望各位呢家里的老一辈都可以长命百岁。 Yeah. 那就来研究一下世上最长寿的人，他到底活了几岁呢？根据世界纪录啊，四个选项 ：A 100岁 ，B 110岁 ，C 122岁，还是 D 130岁呢？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哪里一个是答案呀 ？Selamat Hari Raya，、yes. 我觉得嘞，答案是 D 吧。怎么我会选择 D 嘞？就是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我有在就是网上看到历史的人呢，他们是有活那种到200多岁那种人的啦，刚好诶就是这四个选择题呢是没有那种200多岁嘛，所以我就拿130，就是四个里面就是最长寿的一个年龄啦，所以呢我是觉得答案是 D 130了， 因为这四个答案里面的130是最大的数目的，所以他以这样子的逻辑去分析，他觉得应该是 D 130岁吧。 但是如果真的给你有机会活到130岁的话，你会觉得生活很无趣了吗？ 嗯， 就是活到有点太老了，又走不动，牙齿也咬不了，美食吃不了，男人也不搭讪，会不会觉得 什么男人也不搭讪、 啊、会不会觉得很无趣？如果真的给你活到130， 我也会觉得很无趣，而且是给人家一个负担，人家照顾我嘞，因为我130岁，可能我的行动不便，所以要人照顾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负担来的。 哦，所以你间接在说那些活到100岁以上的人都造成麻烦？ 没有我、哦，如果我活到， 你想想那些在收听的人的阿妈怎样想？ 我是说我不想活到130岁，因为我觉得是一个负担，那个是我的想法。 可能你到那个年纪很健壮嘞， 哇 ，maybe 是有可能的哟。 恭喜你喽！那你又觉得是怎样呢？赶快来猜一猜吧。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等下要一起吃饭吗？ 工作堆积如山，不吃了。 走 了， 吃午餐喽。 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吃。 喂，再忙再累，心情再不好，也要好好吃饭呀。好好吃饭其实是一种能力，真正成事者会懂得好好吃饭。吃饭人人都会，但把饭吃好就未必人人都行。歌声和我 YY 妮提醒你，即使陷入人生低谷或遭遇困境，我们也要用心吃好每一顿饭，为自己蓄满能量，继续前行。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勾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IVE 的 Bang Bang，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4号傍晚5点钟啊，在 Asada Arena Bukit Jalil 魅力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勾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炫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故事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跟年龄有关的，请问世界上最长寿的人他到底活了几岁呢？根据世界的记录，四个选项 A 100岁 B 110岁，还是 C 122岁，又或者是 D 130岁呢？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多少岁呀？ 这个冷知识我不怎么会啦，我觉得是A 吧，100岁吧。A 吧， 哦，100岁，他是随机猜一猜，应该是 A 100吧。 啊，100岁， 100岁啊， 感觉100岁好像比较是合理一点， 是合理。 因为我们也听过像阿公阿嬷老一辈，他们可能活到89、99，我也听过像朋友的那个阿公阿嬷活到103，也有的。而且你知道，像我朋友分享他的家里的老一辈，如果活了好像超过90还是100岁 ，OK， 当他有一天真的不幸的离开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家人是要穿红衣服的。 哎，为什么？ 就是他就代表很恭喜你，他已经活得那么年纪那么大， okay, okay. 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就为他感到开心。 是的确的，他能长命百岁，他是一个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啊、 但是我觉得 A 100岁有点少 了，普通啦， 普通啦，不可能啦。B、C、D 应该就是答案的啦，其中一个。 赶快选一个吧。 OK， 选就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深海鱼子酱的《千千万万》。 勾选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有关啊。他到底活了几岁呢？根据世界纪录啊，有四个选项让你猜 ：A 100岁 ，B 110岁，还是 C 122岁，还是 D 130岁？ 目前为止呢，最多人选择的答案呢，就是 Donkey 130岁，因为四个答案里面呢，它是最大的数目那一个，所以就随机猜一猜，答案是 D 130岁吗？ 觉得人真的有这个本事嘛？对不对？ 嗯哼，我们就是那么相信人类， 希望呢你也可以长命百岁。恭喜大家都答错了，也就是 C 122岁。 那么长命啊！ 是的，这个目前正式被认证的一个女子呢，叫做让娜卡尔芒、 okay. 啊， 是来自欧洲的一个国家的。她出生的年代啊，那个年份呢、是1875年， 好远啊！ 然后他去世的时候呢，是1997年，一共享年122岁，164天。 哇，122岁。164天、啊、哦，1997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对， 哦，哇哦， 可能就是投胎变成你。 哎， 代表你有福气， 以后我又长命了，我、长寿了， 对对。希望大家是有福气的啦。你知道这个朋友呢，他叫做让娜卡尔芒啊，他已经离世了。 Okay, okay. 他的这一生呢，经历了什么大事？ Uh-huh. 2次的世界大战， 对， 电话、电视、互联网的出现， wow. 代表他出生的时候还在用写信呢。你知道吗？写信快递的、 uh-huh. 到后面还有手机电话，是一步一步看着世界在改变的、 uh-huh.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我在长寿。 所以希望收听到这个内容的你呢，家人都可以长命百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是长命百岁的话呢，代表你可以活到老学到老，又或者是呢看到老啊。如果你老人家呢是爱看剧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Astro 本周 Highlight 有穿越剧成何体统啊，它是由王楚然、陈磊领衔主演的啦。故事讲述呢职场菜鸟啊，意外穿入书中世界，成为反派了。最后结局会不会改变呢？想要看到的话，3月19号起啊，每天晚上7点，在这个 Astro 频道308 On Demand Astro Go 或者是 Suka 呢，就可以看到这部剧咯。成何体统？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